东西让人欢喜，叫人伤心。有些人别拿它当作游戏，一旦迷失无法抗拒。他的世界让人无法看清，爱的是你，痛的仍然是你。还有谁又甘心为了这种爱情再痛一次？谁是那个傻傻心甘情愿的人？恨我就是。爱你爱的心好累，你让我疲惫。为你我快要崩溃，你让我伤悲。为了你，我宁愿再爱一回，享受这与爱的滋味。爱你爱的心好累，你让我疲惫。为你学会去面对，我不曾后退。为了你，我宁愿再爱一回，享受这与爱的滋味。什么东西让人欢喜，叫人伤心？有些人别拿它当作游戏，一旦迷失无法抗拒。他的世界让人无法看清，爱的是你，痛的仍然是你。还有谁又甘心为了这种爱情再痛一次？谁是那个傻傻心甘情愿的人？恨我就是。爱你爱的心好累，你让我疲惫。为你我快要崩溃，你让我伤悲。为了你，我宁愿再爱一回，享受这与爱的滋味。爱你爱的心好累，你让我疲惫。学会去面对，我不曾后退。为了你，我宁愿再爱一回，享受这与爱的滋味。爱你爱的心好累，你让我疲惫。为你我快要崩溃，你让我伤悲。为了你，我宁愿再爱一回，享受这与爱的滋味。爱你爱的心好累，你让我疲惫。为你学会去面对，我不曾后退。为了你，我宁愿再爱一回，享受这与爱的滋味。享受这与爱的滋味。享受这与爱的滋味。